他是將最精彩的故事已經告訴你聽的。那個已經是所謂叫最精彩的故事，就是說那個一個清官夢，一個人即是想過下做官的過下做官人，跟住呢他就想做個清官，跟住然之後呢就叫這間公司呢就不斷即是做很多嘢出嚟引誘佢，咁到最後就是錢引誘唔到佢，但係美女呢就引誘到佢，之如此類啦。咁然之後咁呢個故仔已經係叫做較為最特別㗎啦。咁另外然之後跟住落去呢你就發覺難頂啦，真係好難頂啦。即係譬如話我覺得最難頂嗰個就係話點講呢，首先就係、是、首先嗱，唔講另外嗰兩個字，即係我講嘅就係想導演嘅手法已經係有啲，即係我覺得係好有問題嘅。你即係講古仔個手法，首先就係你成套電影其實就係想講中國人究竟發啲乜嘢嘅夢啦，咁、然之後同埋就係話你亦都要諗，即係要考慮，如果你作為一個導演，你應該考量一下究竟你點樣令到個觀眾去代入你嗰三個古仔入面嗰個夢入面啦。但係成個講古即係嗰個導演去演繹嗰套電影係個手法係好低劣嘅，即係譬如話你不斷都係三個古仔都係不斷咧，就係、是、點樣去花好多篇幅咧，去描述究竟嗰間公司點樣去去做一啲假嘅嘢出嚟，去完成嗰個夢，不斷咁話俾觀眾聽，其實嗰個夢係假嘅。咁你其實冇投入感嘅，即係一路咁樣睇落去都係冇投入感嘅。特別佢已經去到就係、是、其中另外一個就係話佢幫一個好窮嘅大媽啦 ,ok, 跟住然之後呢就幫佢點樣完成佢嗰個發達之夢，咁嗰個就係融族得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幫佢即係譬如話俾間好大嘅屋佢住呀，俾好多工人佢呀，開個好盛大嘅 party 去慶祝佢嘅生日啦等等嗰啲咁嘅嘢呀，跟住坐架靚車呀，跟住又話俾佢聽呢呢度喺北京呀成條街都係你嘅乜乜乜之如此類。喂，即係你想點啫？我都唔知佢，我即係完全係唔知道佢究竟想點嘅。咁成套戲，我覺得係如果入戲院睇，好彩我唔係入戲院睇啦。咁啊，入戲院睇我就覺得好 難頂， 好難頂嘅一套電影咯。係幾失望嘅，即係一套啱啱過咗嘅賀歲電影啦。中間其實你話穿穿插插有啲 get 位，好短好短嘅 get 位，咁嗰啲幾有趣嘅。譬如即係少少好有趣啦。譬如話講緊嗰個發清官夢嗰個人啦，咁講佢點樣即係佢就變身成一個清官，跟住然之後咧就八百河啦，同埋嗰個男仔我唔記得佢咩名啦。咁即係一間嗰間就係阿郭優嗰間私人定制公司嘅員工嚟嘅。咁即係總之每一個客仔完成啲夢咧，佢哋都要扮演一啲角色。咁喺個清官夢入邊咧，咁個阿八百河就扮演個清官嘅秘書啦，同埋即係兩個都係就係做佢秘書啦，一類。咁佢講佢其實其中有個 get 嘅係少少得意嘅就係，譬如佢話嗰個清官走去拜觀音啊，即係拜個觀音，咁然之後咧就嗰個男主角咧就做緊個秘書嘅時候咧就同佢講啦，即係就話佢話阿乜種乜種，唔係你唔可以日光日白咧拜觀音㗎，佢話你而家係官嚟㗎。佢話中國嘅官咧只有一種信仰嘅啫，咁樣，你要拜觀音咧，夜晚我先嚟同你拜咁樣。咩呢個呢啲咁樣就即係比較係得意少少咯。但係成整套戲係極度垃圾咯。 OK， 係 啊，即係我令我想起，譬如話你話最近我之前有提過一套另外一套戲啦，就係、是。發夢王大冒險啦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Smith 啦，其實同樣地都係講發夢。咁你見到即係講真，即係你如果你相對兩套電影就係話，你睇下就係、是、人，你睇完一套發夢王大冒險咧，一個都係講一個男主角喺度由朝到晚都係發白日夢咧，但係。我唔係話想講究竟中國人發嘅夢同美國人發嘅夢有咩嘢分別 ？OK， 嗰個都唔講啊，即係唔係講話邊個發嘅夢 cheap 啲啊？我唔係呢樣嘢，但係人哋醒到電影咧，係透過佢嗰個發白日夢係有 message 話俾你聽噶嘛？個 message 就係話佢堅持一啲 失去咗嘅嘢嘅嗰種美好，或者就係話人係咪重新再思考需唔需要執着一啲嘢啦？其實講翻俾今時今日啲年青人去聽噶嘛，去睇噶嘛。譬如話，即係我哋好深刻嘅，如果大家有睇過《發夢王》嗰套電影，就好深刻嘅就係男主角，我今晚 sorry 啊，真係夜啊，男主角我突然間唔記得佢咩名啦。佢上到個雪山，阿的有冇睇過呢套戲咧？ 冇 睇過。佢上到個雪山咧，就係去揾一個好出名嘅攝影師，即係個雜誌嘅攝影師啦。咁啊，攝影師就係阿 Sean Penn 做嗰、那個。咁就揾到佢嘅時候咧，就係講緊阿 Sean Penn 喺嗰度唔知暴咗49日㗎啦，咁樣喺度暴乜嘢咧？佢喺度暴一隻雪豹。咁佢就話咧，雪豹咧好珍貴嘅。我即係用一個，佢就揸住一部菲林嘅相機，因為佢就堅持。都係要用菲林相機影相嘅，咁然之後咧就喺個雪山嗰度咧，哇！嗰段嘢咧，嗰幕戲其實大約都係10分8分鐘嘅，但係成套戲好精彩就係、是，咁佢就傍住阿 Sean Penn 喺度，然之後咧，捕到隻雪豹出嚟咯，個雪豹真係出嚟，咁你正常就係應該要即刻影相噶啦，阿 Sean Penn 唔影，跟住咁啊就問佢點解你唔影佢啊？咁佢話喂。珍贵还珍贵啫，我有要求噶。佢出嚟嗰 pose 唔靓啊，我 就 唔会影噶。仲有就话俾你听，唔系数码相机嚟噶嘛？呢个即系佢有个背后个 message。喂，你菲林即系好珍贵噶嘛，大佬张真，但系要冲要成噶嘛，唔系乱插噶嘛，大佬。嗰段说话入边嗰啲对白，好似古龙小说咁样噶，大佬，即系。好正好深刻嘅，咁同埋就成套戲係有個 message 去話到俾大家聽，咁但係你喺睇私人定制呢就真係欠奉囉，即係好低層次嘅一套電影囉。 唔係咁你咪睇到一樣嘢囉， 呢啲又話大導演真係救命。 你咪睇到一樣嘢嘅係美國2013年嘅人權報告同埋中國2013年嘅報告兩份嘢咪睇到晒出嚟囉。 呢個其實就冇咩好講，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你睇到每年其實你要講都係你睇到以前呢就如果美國出人權報告呢中國都會就住份人權報告駁斥啊你啊又話你唔知道中國國情啊乜乜乜啦而家都費事啊即係大家其實各自表述。 係 啦。佢冇話俾你聽你再睇佢冇回應過美國出嗰份人權報告任你噏你鍾意點噏都得跟住然之後呢我知道你今日出我就已經整定一份係亦都係今日出嘅。 係 啦。係啦然之後就話咩嗱美國嘅人權都係咁啊啦咁咪又攞返嗰啲 但個內容呢 槍槍事件、啊。 係呀但個內 容。治安唔好啊即係有啲嘢你都要諗好耐先諗下點解會同人權有關嘅呢即係你要諗嘅。咁啊但係總之就係大家即係我想講係嗰種霸道啦。 但個表達手法。但個表達手法好差囉即係人哋嗰份又好好。 係。 但係你見到中國嗰份係即係個表達手法就算你拎嚟玩你拎嚟插人都好都唔需要架即係唔係咁樣搞囉。 咁我睇你點睇啦好唔好就即係我覺得就年年美國嗰份又都係即係大同小異嘅啫。咁我問題就係我覺得就係話你作為一個你自命係一個世界警察係咪先全世界嘅事都關你事嘅你又相信民主自由呢啲咁嘅理念嘅你又相信呢啲理念係應該要灌輸俾其他嘅即係第三世界或者比你文明冇咁高嘅世界。但係今時今日美國做緊啲乜嘢呢即係出完份報告有冇 follow up 嘅呢今時今日你又有冇能力去 follow up 呢因為你已經跪低咗啦嘛。你冇中國你會死㗎嘛係咪先即係大佬中國政府話掃黃就一個東莞死啫掃美國啊成個美國冧㗎大佬。咁所以即係嘥氣啦今時今日呢啲嘢真係得啖笑囉。 咁啊 係講咩呀講啊 講咩 啊劉進圖啦。劉進圖其實我就真係你有咩講呢劉進圖真 係。首先第一嘢啦收到嘅時候應該禮拜都諗先禮拜三食飯應該禮拜三朝早發生嘅 ,ok, 咁收到嘅時候第一嘢 好神經啦 ,ok, 一定發覺咦有咩啦，咁當然即係可以講一講嘅，嗰日晏晝呢就同阿貴食飯㗎 ,ok, 阿貴喺度鳩噏一大輪啦，喺我耳邊度同我講啦，一定唔關乜乜事嘅，乜事嘅，咁然之後再落去呢其實呢開始有啲嘢滲到出到嚟啦，即係因為大家都開頭唔知頭唔知路喎，點解無端端劉俊圖會俾人斬呢 ,ok, 因為大家開頭幻想或者 都會聯想到 明報之前個 story, 近來嘅風風雨雨啊， 係啦， 啊拿督嘅入主啊，諸如此類好多呢啲嘢， 係啦，咁包括就係個編輯步調啊，即係難成啦 ,ok, 咁開頭一路都好多嘢啦，但係慢慢就再賴落去睇到呢兩日呢唔同人寫嘅稿或者一個猜測開始估到一啲事啦。其實呢個背後就係咩呢，其實明報本身呢就入咗一個級啦 ,ok, 咁專係呢調查中國裏頭呢一啲貪污嘅情況嘅。 係即係嗰隻我哋講過嗰隻硬碟。 係啦。 ok, 嗰、那個sorry, 因為我唔記得咗嗰個組織個名啦、一個國際組織嚟嘅。 係啦。 ok, 咁香港呢邊呢就有明報份嘅。 係啦。 其實好似南組都有份嘅嗰、那個就。 係。 兩份報紙都有份嘅。 係啦。 你繼續啦。 咁然之後呢咁、其實呢內即係一路都話就係可能明報已經收到一啲料 ,ok, 咁而明報呢其實呢亦都有喺報紙度呢。 嗱唔係可能我更正你 ,ok, 係幾乎肯定 ,ok,ok, 因為嗰個 association 呢入面呢代表香港嗰兩份報紙呢嗰啲然之後跟住有佢每份報紙有一個 representative 啦，又或者有一個團隊啦，就係有權去睇翻入面嗰隻硬碟嗰啲入面嗰啲資料嘅、所以如果你講內幕料呢明報係有好多嘅， 係啦 ，OK。 咁而當然啦，出邊嘅人而家爆咗出到嚟啦。其實呢半年嚟，兩間嘅國營公司俾人查得好緊要啦，爆出咗出嚟，其中一間就係中石油啦。即係你見到公佈出到嚟，唔需要講啦。係 啦。 另外，明報就突然之間地經即係曾經報導過嘅就係平保平安保險。咁、平保嗰條線就 揸爆。 系啦，系啦， 即系咁样啦， 咁样啦。 OK， 咁然之后而家一路联想落去，都系睇翻啲人喺度讲啦，就话 讲咁多嘢，可能下一个被斩嘅嚟啊！ 哇， 我警告你 OK， 咁就弹出嚟咯。咁啊就系喺度讲嘅，就话会唔会牵涉到落去，即系明报实在知道太多内部嘅料，亦都爆咗出嚟嘅关系，而影响。 因为刘俊图之前系老编啊， 系啦， 所以佢一定知嘅料就 而影响到某一啲人嘅利益。而要警告甚至攞佢命呢，因为好得意嘅係成件事都知道香港好多传媒已经归晒边啦 ,ok, 明报其实亦都被誉为一份呢可以咁讲嘅已经归咗香港政府边嘅其中一份报纸嚟嘅。所以出到嚟呢件事我都觉得好奇怪嘅係我都第一下都冇諗过就係话佢俾人斩嘅时候第一下即而家受咗伤都冇諗过话喂一定唔会关即系吓、即系无论中央又好，香港呢边又好，唔关事喎，黐咗边噶咯？佢因为佢好醒目嘅系咩？就系、话明报系梁振英选举之前爆唐英年嘅僭建，选举完之后上咗特首啦，先爆翻梁振英嘅僭建。 呢样嘢就要再解释俾大家听咯，就系话啲事情咧唔系非黑即白 噶， 即系你话好多人喺度揣测系咪关共产党事、？OK。咁你就睇你點樣去解嗰、那個定義關共產黨事嘅定義係喺邊度囉。你要明白共產黨入面都有好多黨派 o k 咁你其實你要講清楚啲係關共產黨邊個事先 o k 即係如果你問我梗係關共產黨事啦但係咪關習近平事或者係咪應該關渣飽事咁咪有一講㗎嘛即係嗱而家即係謠言滿天飛揣測亦都好多。咁我哋你聽緊我哋呢個節目嘅時候呢你又應該有聽咗第一集嘅京城茶館。咁京城茶館呢如無意外因為我未做㗎而家 ,okay? 我知 道。如無意外我哋都係會講好多啲嘢我哋邀請一個嘉賓上嚟都會講啦。咁大家都會有大家嘅睇法。但係我諗即係如果你要攞一個公約數嘅話 ,ok? 在個答案度攞個公約數嘅話，我只有可以話俾你聽，毫無疑問呢樣嘢係同新聞自由係有絕對關係嘅，因為 我要如果嗱，即係譬如話阿的頭先講嗰個揣測咧，就是、關乎嗰只硬碟啦。咁我可以再講多次喺嗰只咩硬碟咧，就係、是、話一隻硬碟入邊咧包入邊咧有好多。有好多世界各地一啲咧 海外資產、 海外註冊公司嘅資料，而入邊大部分咧都係中國呢邊嘅料係最多，而入邊中國嗰啲料入邊咧係冇呢個江澤民，冇呢、這個 阿黃帝、阿黃帝 都冇，唔係 黃帝有 都冇。周永康嘅、，OK 系有啊，皇帝嘅 ，OK 有习近平嘅、 ， 有胡锦涛嘅、 ， 有温家宝嘅、 ， 有邓小平嘅，有李鹏嘅 ，OK 咁系得头系得嗰三个冇，咁好简单啦、啊，但明眼人都知嗰只嘢系边个线出嚟噶啦，即系因为呢个亦都系关乎即系目前嗰、那个内斗嘅问题啦，即系新即系政权转移 ，OK， 即系新皇帝上任，咁然之后跟住你打我周永康，我周永康都会发围噶嘛，咁就即系咁然之后咧，我哋讲紧咧就系话有一个 association 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涵盖咗世界各地嘅传媒嘅。咁而香港呢边咧就 系、 是、有明报同埋南华早报，咁咧、阿的嘅推测咧就从呢度嚟嘅， 系啦。 咁其实呢、這個，我谂呢段时间其实就有好多好多嘅推测啦，即系譬如话亦都有啲人讲系咪我唔同即系任战联派嘅嗰啲人，冇人咩都上纲上线，嗰啲仇 check 清楚啲仇家，或者佢最近有冇喺澳门啊？攞咗条数搭马仔攞条数先，系咪冇钱还俾人斩先？呢样嗰样咁啊，即系都系咁讲。但系我只系想同你讲咯，即系阿刘俊涛嘅职业系好敏感嘅。OK， 咁然之后都系嗰句，喺今年呢一个好关键嘅年头，喺香港嗰个新闻传媒。嘅生態咧，係值得每一個香港人去關注，因為有政改，有佔領中環，究竟即係傳媒嘅自我審查啦，係會去到一個咩地步啦？同埋你加加埋埋所有之前嘅信報啊，或者明報嘅明報嘅編輯調動啊，又或者仲有跟住李慧玲嘅事件啊等等啊，所有嘢。即係如果你咁樣都仲話俾我聽，每一件事係個別事件，係一個巧合嘅話，咁由得你咯。 咁啊，有位妹妹仔啦，喺個 Facebook 度就咁寫啦，一陣先講過佢邊個啦。OK， 佢喺 Facebook 度咁講嘅，佢用英文寫嘅。OK， Has anyone ever heard of informed judgment, people's comments and opinions on certain news articles as of late anger me？ 佢讲嘅就系话关乎于今次刘俊涛呢单嘢嘅事件，明报嘅即系呢个人嘅被袭啦。佢就引述翻明报嘅访问啦，之后佢话 ：I don't think you need an expert analyst to know that。佢唔認為即係呢個係專家嘅分析嘅 ，OK？ 咁然之後咧，最後就佢就再咁樣寫就 ：What does the attack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press freedom？ Come on people 咁樣講。 好簡單啦，即係佢又係嗰隻好似上次阿李慧玲事件咁樣。喂，冇乜嘢上綱上線，有證據你都講喎，又要拿出證據來嗰隻呢種即係。呢種咁嘅說法其實就每次都有出現㗎啦。咁問題就呢位即係英文咁好嘅女仔，應該喺英國讀書㗎啦。咁佢爸爸好愛佢嘅，年年即係聖誕節啊、新年啊都會 探下佢嘅。 係啦，邊個咧？ 咁係我哋嘅特首咯。 哦， 係咯， 即係特女 。 特女寫嘅， 系啦 ，OK，梁振英个女叫咩名啊？ 梁齐恩啊， 梁齐恩， 系啊 ，OK， 吓咁啊，样都系 咁样， 系 咁， 三日唔使食饭嗰啲啦，三日到嘅啫 ，OK， 系啦， 咁啊啱， 喂，喺英国读法， 爸爸辩论， 喺英国读法律， 读法律嘅嘛， 啱啱睇到系 咯，哦，啱啦，都系同中国社科院啊嗰啲差唔多噶啦，嗰啲律师系啊，乜啱啊？佢咪啱咯，读法律啊嘛，你冇证冇据咁，你讲乜啫？系啊，唔好去鸠吹啫， 系啊， 即系咁样啱喎，都系咯，咁啊，所以但系我都系觉得系愤怒啦，就即系我觉得 首先希望刘俊涛冇事先啦。 唔系，同埋过去咧，我应该咁样讲嘅，就系话即系好多人都拎翻即系不论出面嘅报道啦，都拎翻过去两单牵涉到传媒人被袭击嘅事件啦，一单就系梁天伟啦，一单就系郑经汉啦。OK，、嗯、其实两单你都见到，其实都系攞手嘅。OK， 我哋都知道最后都系只手受伤啦，甚至断手啦。 系 今单唔同嘅系咩？你见到嘅系 成把嘢插入去，咁滞喎， 唔系。 系咪？ 你见到系咩咧？即系我嗱 ，OK， 呢样嘢可以大家去幻想一下，就系、是、插咗入去一刀 ，OK， 掹咗出到嚟都算啦。但系你从呢、這个喺医生即系、就是、医院嗰方面嘅报告就系话，佢背部有一个好深嘅刀伤 ，and 等佢脚亦都有好深嘅痕迹。 嗯， 你见到嘅系其实系攞命嘅。 嗯， 即系你 OK， 当年好简单地幻想， 郑经汉 手咁一刀劈完就算走啦，系咪先？个个都系咁。 因为好劲啊，系啊，拉住个手仲可以走去还拖， 都系一刀劈完算啦，走啦。咁、但系呢次唔系你见到，似系追住， 系 一嘢痛，跟住再追落去，跟住然之后先走， 嗯、 即系攞命嘅咁先，系条命都买起嚟咯。 嗯，所以我就唔敢，唔系我因为我冇太过去深入去睇。 医院讲咗好多嘢啊，系啊 ，OK， 所以我攞系咪攞命嗰个我就。唔敢评论住咯， 唔系同埋你斩开人你都知噶嘛，大佬光天化日之下，朝早七点几，西湾开铺，嗰条路老实讲句，五点几已经有神云客喺度啦，喺苏豪东近住海旁嗰度，咁你如果真系要攞命，我系个杀手收咗钱嘅，唔系我系真系唔系攞命求其警告佢嘅，一刀劈落去交货就算啦，点会仲有咁多时间啊？所以我就觉得。都系即系个白，即系有少少恐怖咯。 全力缉凶，咁啊睇下差人 同埋几讽刺嘅， 全力缉凶， 同埋几讽刺一样嘢嘅就 系 话， 同埋个透明度啊，即系我哋想要求嘅就系个透明度啦。究竟即系稍后，即系我觉得咁电视咁扬，其实就冇理由冇理由冇丰收嘅， 冇理由。 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揾唔到个斩人嗰班人出嚟咧，我觉得差佬系失职嘅，即系冇乜可能揾唔到。 唔系而家个线索就系话咩啦？根据警方佢哋嗰边讲啦，就系话走嘅路线就系、是、OK， 坐一电偷翻嚟嘅电单车，然之后转的士就去九龙塘站，跟住就唔见咗啦。OK， 咁估佢可能系潜逃于内地。OK，、但我觉得成件事讽刺嘅就系话喺发生呢件事之前嘅啱啱上个礼拜日 ，OK， 一扎嘅记者嘅朋友走出嚟游行。OK， 咁、但系点知事隔咗三日之后就发生咗呢件事咯。 系， 即系蓝丝带。 系，知道。 咁所以。好讽刺， 即系另一个角度就系俾个 warning 大家，又会唔会咧？ 唔知啊， 系好多好多揣测，我哋揾唔到个答案俾你。但系希望班差佬会做到嘢啦。咁同埋就系、是，我就觉得就系、是，我就想讲就系，希望班差佬揾到个真相，系、真系可以同我哋分享呢个真相啦。但系我觉得未必啦。咁你譬如有啲小道消息就话西环嗰边咧。系落咗打就话全力缉凶啦，因为就想嗱个目的就即系呢个有另外一啲小道消息啦，就话即系因为西环都想还翻而家习总一个公道，咁就算系共产党，咪睇下边条线咯，嗰条如果系某条线嘅，唔系唔辣得噶嘛，呢样嗰样咁啊，但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听啦，咁但系我哋最后要睇个结果啦，个结果就系话搵唔搵到呢班人出嚟啦，搵到出嚟嘅时候有冇一个真相啦，即系譬如你当年其实譬如话郑经汉都系啦， 郑经汉冇啊，两个都搵唔到啊，郑经汉 啊唔系啊 ，sorry， 我系两个搵唔到，但系 OK， 铁头河就系 铁头河又搵到啊嘛， 铁头河搵到啦，但系个真相就好捻，即系好捻无厘头噶嘛，我记得嗰时候好即系好无厘头，你始终都系搵唔到我哋认为嗰个人，铁头河嗰单嘢其实好明显，但系搵唔到，但系嗰个人，但系你又即系你又用。即系入唔到个人罪嘅， 系啦 ，OK， 咁啊，所以我哋唔希望今次出嚟又哦，你又揾到斩人嗰班友，咁但系又哦，冇啊，私人恩怨嚟嘅啫，咁样即系，咁样真系得啖笑嘅啫，大佬， 系啦， 咁啊，希望即系吓差佬做下嘢啦，咁其实当日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就有恨有不恨嘅，不恨嗰个系刘俊涛啦，有恨嗰个咧，我觉得系。 曾俊華啦，因為同一日發生咗幾件事，令到佢嗰個財政預算案咧就冇人理啦，屌少咗好多嘅。一單就劉俊圖啦，一單就何俊仁啦，體女事件啦。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雖然都唔係好關北上頻道事，但係點都要表揚阿劉阿何俊仁 嘅。 劉可真係哇，我重新認識佢。首先就係即係原來佢啲品味係咁 OK 嘅 ，OK 嘅， 係啦 ，OK 一至高登仔認為 OK 嘅。 咁同埋我覺得就即係我真係唔明點解咁多人要譴責佢。即係你有冇份譴責佢？ 冇啊， 你冇份， 我冇份譴責佢啊。 我就記得就阿何顧興咧，就喺個 Facebook 度咧就。即係當晚就出咗條 flag 嘅，就話咩要嚴正批評佢類似，同埋就係嚴正要呼籲佢要落台 ，OK 咁樣。咁我第一個回應佢啊，我係第一個回應何故，我話反對，係啊，我話大佬即係一啲咁盡忠職守嘅議員 ，OK 突顯咗我哋呢個香港議會嘅可有可無，直情要連任啦。 唔係第二樣嘢，我覺得何俊仁睇嘅時候都會覺得一樣嘢嘅係，其實香港係應該有佢睇嗰啲相中嘅女性嘅樣嘅議員入去。 啊，呢個你嘅覺得 係啦。 同埋我就要讚何俊仁睇女嗰啲睇嗰啲相嘅。timing 係好好嘅， 係啦， 因為嗰種直情係一種無聲嘅抗議嚟㗎嘛，係咪先？喂，今時今日，雖然我哋都成日屌啲議員啦，係咪先？咁其實議員其實其中有一樣嘢好慘啊，即係鬥嗰份人工係好慘，就係、是、要聽呢個財政預算案啊、施政報告，其實使乜聽嘅啫？如果有得選擇，真係唔使聽嘅。所以譬如話鬱敏啊、長毛佢哋好聰明㗎，老閪咪抌撚你走出去咯。喂，大佬唔係我唔係揶揄啊，鬱敏或者啊長毛，呢、這個係好一個好聰明做法，因為喂。真係唔撚使聽你㗎嘛、你每一次整個報呢啲咁嘅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出嚟，喂，全香港市民喺四五日前都大致上知道㗎，因為你而家放風都放撚晒出嚟㗎，啲傳媒就報呢啲嘢最鍾意報㗎，因為呢啲嘢係冇敏唔敏感㗎嘛，報出嚟唔會俾阿財爺斬佢㗎嘛， 冇秘密㗎， 冇秘密，全部嘢講曬俾你聽，咁你仲要入去聽？嗰啲議員就好撚慘啦，佢冇得選擇㗎嘛，佢真係要焗聽。 同埋仲有一樣嘢，同埋仲有一樣嘢，講嘢嗰個人嘅表達方式， 啊、 即係你諗下，你試下聽曾俊華， 係啊， 講幾句説話， 係。 你会不会真系想中柒嘅？ 朝头早十一点噶， 系啊， 好捻容易瞓着噶。啊、前一晚你玩下手话铁头壳睇咗场欧联嘅，咁、你都起码六点钟先瞓觉啦。十一点就要走去听，喂，真系好容易中眼瞓嘅大佬。咁中眼瞓又要俾你屌，咁我老閪都睇女啦。即系如果我真系觉得佢已经 mile 噶啦，你俾我系议员，我睇 A V 啦，佢直情插住个耳筒，系咪先？直情一路大佬睇，系咁睇 A V 系咪点顶啊，大佬？所以我觉得喂真系好好嘢、啊，即系我呼吁啲议员，其实应该以后就即系全部一齐睇啦，最好嘅无声抗议嚟嘅啫嘛。 系啊，大家戴住个耳塞听歌、又得，系咪先？ 唔系又够坦白，又够真诚， 系啊。 你即系你嗰、那个一个行为艺术嚟噶嘛？你个行为已经话俾我听，系啊。你选我入去真係乜撚嘢我都做唔到㗎屌我又冇权又冇势又冇势係咪先不过你笨柒你要选我入去㗎嘛我真係斋斗量㗎咋喎唔睇女做乜撚嘢呀係咪先喂几咁坦白啦、今时今日搵一个唔偽善嘅议员啊六十个里面我而家胆敢讲淨係一铁头壳、另外嗰五十九个都係偽善。 唔係可能咁样嘅铁头壳唔係諗住睇女㗎开头諗住呢大家一人一部 iPad, 就可能諗埋阿刘伟卿啊其他民主党嗰阵喂不如开台囉一部 iPad 开台冇人骚胶啊咁咪焗住睇女囉。 即係总之都要搵啲嘢做 啦。 我越即係开始重新鍾意返民主党 係 我要支持佢。系咯，好嘢。 唔系你谂下，即系讲一讲啦，份预算案啦。 系，有咩讲啊？ 老实讲， 减甜 系咯。 屌你老母呢咩名嚟噶？减甜，我屌你老母。 你试下去查睇，你同人讲， 系咯， 都拎出嚟减甜啊！ 屌你，喂，哦，今年呢份预算案小甜咁样样啊？ 系咯， 你黐捻线嘅，真我发觉，喂，啲香港人系黐捻线嘅啫，冇人屌佢喎。减你甜得唔得？同埋，如果嗱，你要屌你嗰啲咩？如果你系硬系要觉得份 今年嗰份預算案唔掂嘅，咁你屌柒梁振英咯， 系咯， 權鬥嚟嘅， 唔系咯？ 梁振英之前嗰份施政報告講咩啊？ 派嘛， 派啊嘛，唔係分派， 係啦，派啊嘛， 呢個咪鬥毒咯，係如果又炒唔到佢嘅，而家係咪先追佢唔漲？咁佢咪當即係點講啊？當當係俾啲面色啊，試歪睇咯， 又或者咁樣講， 估料你啲啊無知嘅香港人， 又或者咁樣講，我老細都派咗咯， 係啊。 唔係佢好簡單啫嘛，其實佢成句講曬㗎啦，嚟緊七年之後，香港嘅政府結構有結構性赤字嘛， 啲錢會使撚曬， 使撚曬嘛，個原因係咩？ 你信啊？ 唔係個原因係咩？佢好講咗啦，大佬年呢個施政報告佢都話要派嘅，咁梗係派撚曬啦，我咪唔撚使做咯， 冇收入㗎啦，係 咯，冇咯，佢中意派咪俾鳩佢派曬，派撚曬咯，講完。 睇嘅都笨柒啦， 咪咯。 但如果要我哋講嘅，仲笨柒啦。我真係唔知有咩好講喎。 係啦， 係啊。唔係同埋你有咩講？ 唔係同埋即係雷聲大雨點少啦。假煙嗰度咁啊。 煙仔 ，OK， 大家就想我講幾句㗎啦。OK， 嗱，我啊覺得咁睇嘅。OK， 你係加我唔係，我覺得就係唔係我係失望啦，有少少。即係我諗住，我以為即係加撚完之後咧，即係過咗個財政預算案咧。我就諗住即刻嘩攞包萬寶路出嚟好撚威㗎啦八十幾蚊冇人寫起我寫起嘩幾撚威係咪先但係最後唔係喎真係失望加四蚊。 咪囉。 咪你加四蚊搞乜撚嘢先再嘢。你咩 what's the meaning of 四蚊先。 咪個問題係 撚嘢㗎真係。 你明明知 摸唔到。 之前嗰啲咩吸醫委員會定健康委員會一集屌你加到八十蚊仲要話屌你外國係加一百蚊嘅。咁諗住呢鋪得啦買包煙身份象徵。 係囉。 係咪先。幾撚型啊。 咁而家戒煙嗰啲又屌鳩你啦。 咪 即係嗰啲反吸煙嗰啲又屌鳩你啦加咁少。 屌鳩咁少。 係囉。咁你其實想點啫。 咪囉。 你想博煙民一讚咩？煙民又唔會讚你嘅，你都加到 加 幾啦，係咪先？ 你咪加咯。 你反吸煙嗰啲又屌柒你， 你唔係唔知道，由第一日開始，你只要加一樣嘢都會屌鳩你㗎啦。 個四蚊有咩作用咧？你個四蚊會唔會令到跟住好多人又會戒煙咧？ 係啦。 即係看似又唔會喎， 唔會啊！ 即係我俾個建議你，如果你唔夠膽加到八十四嘅，你加不如咁啊？加得嚟撬呢啲 ,ok, 加个百加个百 好似油费咁样。 加个百你起码可以令到有一类呢唔系经常用八达通买烟嘅人呢系会戒烟嘅。因为你我攞六十蚊出嚟就八个二俾我。代散银都代撚死啦系咪先啊咁都好啊起码有一小撮唔用八达通买烟嘅人都可以戒烟 啲报纸都。 四蚊做乜撚嘢。 唔係同埋冇八达通而有买烟嘅地方都唔撚会买。你咪啲报纸度。 係。 走你八个二我边撚到搵毫子嚟。 係囉係囉。 係咪呀 係囉。咁你可以杜绝埋报摊卖烟。 然之后另外一方面嘅系。 是烦啊。 你而家去嗰啲茶餐厅又好翠华都好。 係。 一号两号五号唔撚收嘛。 係啊。你话喂几大镬啊。你如果嗰班烟五廿一个八。 係囉。 有条茂利攞一千蚊出嚟买。哇你真係晕撚咗喺度㗎嘛。 咁 你加四蚊我真係喂完全真係 get 唔到佢使想点。即係总之又係嗰句囉冇嘢做咪又加 做下啲嘢囉。 係啊咁你即係但係你点都啲又都係咁讲我都话五十四蚊包烟。是好撚貴嘅煙嚟㗎 ,ok, 咪係冚家產嘅所謂嚟㗎即係再講一句雖然我哋都冇派煙俾老人家好撚耐 ,ok, 即係老人家喂大佬五十四蚊包煙你唔好同我成日攞咩歐洲美國嗰啲去比 ,ok, 五蚊歐羅呢喺歐洲係食唔到一餐飯嘅 ,ok, 一餐飯起碼都哇搵到返七蚊八蚊歐羅你啲好撚巴閉十零蚊可能係 normal 嘅 ,ok,但喺香港五十四蚊係可以食兩餐飯嘅 ，OK， 低下階層 係 ，OK， 咁你所以係一個好無良嘅行動嚟嘅。喂，但唔好同我講咩健唔健康，都係嗰句。喂，但食煙係我權利嚟嘅，唔食煙都係我權利嚟嘅。但就唔撚到你呢個屌你老母真罪埋管我，幾陣時到你管我？你有乜嘢資格管我？屌你老母啫！ 唉，真係 笑話咯， 笑話咯， 四蚊做乜撚嘢？ 屌加四蚊， 係咯，下年又加幾多？ 唔知啊， 而家过八啦，听我讲， 55.8，哇，走4.2，扑你个街， 四个二好啊，阿贵肯定介意， 全世界都话够 佢 ，OK， 系咁啊，废话噏完啦， 系咯， 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 有咩补充？ 补充多少少嘢啦 ，OK， 咁啊，因为头先一路都冇时间，咁啊，其实大家都知噶啦，重复多一次咧，就系 OK， 以后逢星期六嘅夜晚6点到8点 ，OK， live 嘅时段就系京城茶馆， 系 OK， 咁然之后咧，跟住咧当晚嘅 around 大约10点至10点半到啦，就会可以下载到噶啦， 会员 下载 ，OK， 咁当然啦，各位会发觉，咦，点解今个礼拜会 free 咗出到嚟嘅咧 ？OK， 因为呢个杰斯同宇文嘅同意嚟嘅，咁我哋尊重翻佢啦。 我哋第一集咧就希望会员同非会员啦，大家一齐开心啦，咁所以就即日都放咗出嚟嘅，咁但系从第二集开始咧，就非会员咧就会喺翻3到4日后到啦，咁就会有得下载，咁其实个分别就系咁嘅啫，咁因为点解我哋要咁不厌其烦讲多几次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好明显感受到就系、是、呢、這个新节目咧系有好多非即系唔系听开 Regga 呢个台嘅听众咧系会去即系会过咗嚟到呢边，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去适应一下， 唔系同埋嗰日都发现 同埋、知道吓、知道Regga 呢边嘅规矩啊， 系啦，唔系同埋嗰日都发现啦，春茗嗰日啦，我哋排咗19位啦， 好开心啊！ 19位里头其实。O.K. 都有部分人， 好多茶客過咗嚟， 係茶客，係 啦，冇錯啦，即係阿宇文都好開心，係即係係因為北京飯店咁，所以就嚟 join 我哋又Red 咁，我哋一齊開，即係好開心咁樣一齊食個餐飯咁樣。 咁所以咧 ，O.K. 北上 O.K. 亦都係啦，由三月開始， 由呢一集開始 就會移師去禮拜日。嘅10点半下载噶啦， 冇错。 OK， 所以各位内地网友或者 Red 界嘅听众唔好嘈。OK， 因为喐咗个时间表。 OK， 系啦。 我应该要喺翻北上嘅 Facebook 要出翻个 notice 嘅。 系啦， 系因为暂时未出。咁你嘅 Red 界， 我都会出 Red 界个新时间表一路未有啦。 系啦，咁我会 send 个 message 啊，因为仲有啲新时间要排啊，所以未知道。OK， 咁第三样嘢啦，就系另外一个新嘅节目啦，讲网上世界嘅节目啦，亦又唔系网点嘅形式。O.K. 網點好集中講網台，咁佢哋反而咧可能講下周側邊嘅嘢 ，O.K. 一啲花生嘢，包括可能幾個嘅 網上平台，講下 節目主持人講下啦，嗰、那個叫 At Like 一周啦 ，O.K. 節目主持人啦，有泰賀啦，咁啊阿馮會做一陣嘅時間啦，敖將軍都喺度啦，另外就仲位 Amber 係個女仔嚟嘅，同埋肥菜 ，O.K. 係 啦，咁如果呢兩位唔識嘅話咧，可以聽翻上兩集嘅網點，因為佢哋都有個好得意。嘅有好多人都知嘅一个网上嘅经历噶啦 ，OK 系啦， 好啦， 可以啦，因为有两个新节目推咗出嚟、 越嚟越精彩 ，Regga， 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Regga 先啦。 好啦， 咁啊，今晚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一个礼拜日再见。 好 ，OK， 拜拜。Leaves you empty with nothing but dreams.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The gears won't turn and the leaves won't grow. There's no place to run and no gasoline.Engine won't turn and the train won't lead. Engines won't turn and the train won't lead. I will stay with you tonight. Hold you close till the morning light. The morning watch sun.Just to stay alive. Well, the way I feel is the way I write. Racing like the thoughts of a man who lies. There is a truth.